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4D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海外野叟王源一看金灯剑客夏随良比秃尾巴狗还横，不由得火撞顶梁啊，伸手拽出宝刃九耳八环太阴刀，拉家伙就想上去。他要跟夏随良一伸手，这叫二虎相斗必有一伤。要说两人的能耐还差着一块，武林高手们公认夏随良在当今的武艺排到第4把，而王源排到第8位，中间还隔着个万年古佛白老白衣子和飞天魔女龙云凤。如果两个人真伸了手，王源是非吃亏不可呀。陶路陶福安急得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，噌往前一窜，把两个人给拦住，还得安慰王源：老剑客别发火，有话咱慢慢说，你先闪退一旁，跟这号人有什么好说的，干脆就劈开亮的。不，等我把话说完，时不可解再动手。王源没办法，退归本队。陶福安苦劝夏随良：夏老剑客，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的话，你连一句都听不进去吗？你是非打不成吗？这个后果你想过没有？你要怎样收拾？陶老，我要说的话都说没了，你应该清楚。还是那句话，想解决不难，你给白老白衣子送个信儿，叫他来，让他直溜溜跪在夏某的面前赔礼道歉。我想打我就打，想杀我就杀，打不死他算得捡着，没杀他算我有恻隐之心，只要我这口气顺利过去了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除此之外，你们是枉费唇舌，不服气儿就过来，随便爱谁是谁，夏某是奉陪到底。把陶老剑客气的肺都炸了， 心说下随良啊，下随良，你这可是真作死了，不用王元，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，我非得跟你分个短长不可。这个劝仗的多好，他亲自动了手了，话不投机，跟夏随良是站在一处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个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，但是他这种掌法在夏随良面前也失去了效力，打不动，另外也打不着。那夏随良啊，身形转动好像疾风闪电一般，不给陶老留半点喘息的机会。几十个回合过去之后，陶老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，王元在后头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看这老头，你不让我伸手，你怎么伸了手了？看这样你白给呀。王元拉刀就要上去，正在此时，树林里有人口诵法号：无量天尊，无量天尊。夏随良羞得猖狂，贫道来也。那声音呢，跟敲小铜钟似的，嗡嗡带回音的，就这一嗓子，在场的人全都听见了。陶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金灯剑客夏随良噔噔噔倒退几步，是甩脸观瞧。从树林里出来的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四位，二男二女。在头前领路的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，上三门的总门长，在他身后跟着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。那两个女人，一个穿了一身红啊，另外穿的是一身白。穿红衣服这位肋下佩剑，穿着大红的披风，圆胖脸儿，最显眼的是一字眉。您看咱这眼眉，左边一条右边一条，中间不连着，但这位呢就这么一横，实质上就是眉毛太重，长连宗了，不然的话怎么能长一条眼眉呢？在后边那个女人一身白，腰中悬剑，显得非常稳重端方。众人一看认识，来的老四位正是峨眉派四大剑侠，后面那俩女人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，穿白的正是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。这回多好，峨眉寺的剑侠一块儿来的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白云剑客夏侯仁一时未加小心，受人暗算，被五阴剑客庄子琴一五阴掌把胆给震坏了，西湖间要了这条老命啊。 经过大家的抢救，经过这些日子的治和修养，老人家这才康复。他回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听信儿去了。那么到家之后，他的所遭所遇能不跟这些师兄弟说吗？把马凤姑、尚云凤气得不得了啊，一个个咬牙切齿，要找夏随良前去算账。这次接着蒋平的请帖，因此这老四位是一块离开四川，非要会会夏随良不可。就因为这个他们来的，这就叫不巧不成书。那什么事也碰不上，老错过机会，那也就不叫输了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他们老四位来的正是活儿。白云剑和夏侯仁一看，夏随良啊，哦，你又跑到这儿发威来了，今天我们收拾收拾你。这老四位一出现，差官队可乐坏了，老少的英雄急忙拥上来，跟白云大剑众人见礼。白云瑞就好像磕头虫一样，拜见老师，拜见三位师叔。徐良过来给老前辈们也施了礼。白云剑客说，梁子、云瑞，你们不用说，我们全了解得清清楚楚，因为我们到了招商店见着爱虎了，爱虎已经都给我们做了介绍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等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。后退，遵命。众人往后一退，陶老爷回来了。陶福安把头上的汗擦了一擦，不住的摇头叹息，哎，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惭愧呀，惭愧。白云大剑安慰了他几句，陶老这才归队。夏侯仁迈步来到金灯剑客的近前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夏随良认识贫道吗？哼，有什么不认识的，你不就是夏侯仁吗？对，方才你口口声声说些什么？你说有谁算谁，还说吗？让我师弟白老白一子跪在你面前任凭你法落，这话是你说的不？ 对， 就是我说的，现在我依然还要这么说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你可得拿出几手绝活来，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，要没有绝活恐怕办不到吧。夏侯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莫非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？何止是敢呢，我还要把你抓住清算这边老账。抓抓抓抓，这峨眉寺的剑侠各拉家伙四把宝剑，就逼住了金灯剑客。夏随良也不示弱，从鹿皮套一伸手，当当当，哗了，拽出三间匕首院，把五斤的链子又挂上了。跟着他的人都清楚，夏随良一般不挂这条链子，要一挂上就是要拼命。 其实啊，您别看他横，他一个人要斗这四位老剑客，他是干着倒霉呀。他再能耐，也斗不过人家四位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。而且这四位是什么人？卧佛昆仑僧在后头一看，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弥陀佛！昆仑僧一想，老剑客呀，你这是自己找倒霉呀！你傻了你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怎么能硬碰硬呢？他把萧道成叫在眼前，这一僧一道咬了半天耳朵，还没等那伸手呢，萧道成就过来了。五良佛，且慢动手，贫道有话要说，先别打。金灯剑客夏翠良回头一看，是萧道成。道爷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当然是有事儿。您呢，先消消火，等一等，我有话说。说着，萧道成让过金灯大剑，来见白云剑客夏侯仁。无量天尊，贫道棘手了。峨眉寺的剑侠一看，面前出现个老道，身材高大，一张大驴脸，三角的眼睛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一目扎了扎沙的连鬓乐腮胡须，满脸的横肉，两眼放着贼光啊，手拿拂尘，背后背剑，认识。闹了半天，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萧老大，南海派的三道人。要讲这他们弟兄三人，属萧道成能耐是最大呀。金灯大剑夏翠良就是投奔他来的。白云剑客收住宝剑，冷笑一声：“萧道爷，有话请讲吧。”“好，太好了。”我说：“各位啊，我不愿意在这评理，关于谁是谁非，以往那些事情也说不清道不明，即使说清讲明，你们双方也不会服气。适才贫道想了一个最好的、最万全的解决办法，我劝你们各位全别打，劳动金身大驾，跟我走一趟，我让你们开开眼，看一件新鲜东西，然后呢，咱们再说打呀还是不打。”白云剑客就一愣啊，不知道这个老道耍的是什么鬼主意。萧道长，你方才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说也说不清，你们各位就跟我走一趟，就知道我说话是什么意思了。大家也想跟他去呗，他想变什么戏法？就这样，老少英雄跟着他离开了绝命台，奔东北方向。金灯剑客夏翠良率领众人也在旁边陪着。这一路之上，谁也不说话，各想各的心事，空气依然是那样紧张，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。走了约有五里之遥，就在三仙观的东北方向有一块平地。哎，没想到这儿 还建着一所庄宅，大月亮门洞，花墙，哎呀，修的是非常玲珑透剔，让人耳目一新。穿过月亮门洞，沿着碎石铺的甬路又走了有半里之遥，萧道成用手一指，各位请上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老少英雄一看呢，在这平地上建了一座三层的楼房，门窗都关着，最显眼的是三层楼上悬着一块大匾，上头有三个字，七星楼。徐良他们破过冲霄楼，破过藏针楼，也破过九兽朝天亭等，所以看了这座楼之后并不感到惊讶。小哥俩也没说话，白云剑可不解其意，问萧道成，这是何意？你让我们看七星楼所为何故？哦，看楼不看楼的倒是小事儿，有几个熟人啊，我想让你们见见面。萧道成说完了，把两只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，打了三声暗号，但见三层楼上的门窗同时开放，咔咔咔，大家闪目观瞧，哟，一个个是容颜更变，魂不附体。什么原因呢？门窗一开，在上头露出几十个人来，在最前面靠着楼栏杆这儿一共是六位。再看这六个人双手倒剪，是五花大绑，每个人的后边都站着四名彪形大汉，两个使长剑的，两个使刀的，都压到这六位的脖子和两肋上，随时随地可能把这六位就给杀了。那么这六位是谁呢？在场有很多认识的，头一个就是前文书咱们说过的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无圣人于和派来那个大护法飞天灵狐潘秉辰，潘老剑客。前文书咱们交代过，潘秉辰是武圣人于和前的大护法之一，代表武圣人于和赶奔三教堂，亲自调查了解，最后发现夏随良做的事儿不对，因此当面宣读了武圣人的法典，让夏随良赶紧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，遣散八十一门英雄会。但是夏随良想这么做，架不住他手底下昆仑僧这帮人的竹篮，这帮人里挑外约，把夏随良给拖住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怕潘秉辰回到东海小蓬来见着武圣人于和，把这实事全都禀报了，怎么办呢？竟丧心病狂，暗下毒手啊！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一掌把潘老剑客击伤，好悬没要了这条老命。可是后来呢，精心调理给吃了特效药，潘老剑客的命算保住了，但是这人他们是不放啊， 从三教堂把他又带到三仙观，一直就软禁在七星楼。今天大伙儿才见着面儿，紧挨着他有俩老头，这俩老者非是旁人，正是大名鼎鼎的茅山二圣，也有人管他们叫黄山二老，因为他们家也住的茅山，他们是属于黄山派的。大爷就是无极叟鸿飞，二爷是神龙叟哈坤，这俩老头也在这帮着。前文书咱也交代过，这二位跟夏遂良交情不错，应金灯大剑之约赶到三教堂赴英雄会，结果俩老头到了三教堂一看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挂羊头卖狗肉啊，什么英雄会，这纯粹是杀人的战场。二老看着不公平，当面劝说夏遂良，但是夏遂良受了昆仑僧等人的左右，根本听不进去，后来终于闹翻了。茅山二圣一气之下打算离开三教堂，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辩理，这一下夏遂良害怕了，才主使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暗下毒手，把两位老人打伤，也好悬把命扔了。后来经过精心的调理，命保住了，但是人不能放，也从三教堂带到三仙观，一直软禁在七星楼。另外那三位呢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南海派的传人，乾坤倒转，倒转乾坤，陆天林陆老剑客，也就是咱们说过的陆小英的亲伯父，因为他要帮着开封府的忙，夜探三仙观，没想到中了消息埋伏，被人家抓住了，一直没杀他，把他放到这儿。那两个是谁呀？一个就是铁观音彭之花，另外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辉江老剑客。在前文书咱们说，他们帮着徐良攻打绝命台，被四绝僧的五色勾魂幡勾住了，甩进山界，结果掉到水里，被人家抓住了，也压在七星楼。萧道成用手指了指，各位认识不认识啊？哎，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动武为妙啊！哪个敢不听？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立刻将他六人斩首。 飘在风里，像不说话的谜语，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。 下弦月左边的雨，像是星空下的你，抱着思念的我寸步难行。 你曾经来过心里，像心中的一场雨，多少的记忆你还没有带回去。 是我爱你冷的身体，或是你所谓的命运，要我们来体会爱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就拿前文书咱说的，老少英雄这才知道，这老六位被困在七星楼，刀剑加身，被人家软禁到这儿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救这六个人？莫非还能袖手不管吗？把大伙急得乱蹦啊！萧道成是一阵的冷笑，各位切莫焦躁啊！贫道和金灯大剑乃是慈悲的心肠，不然的话早把他们六位杀了。为什么要囚禁到这儿呢？一日三餐还得服侍他们，其原因就是留下咱们和解的余地。倘若你们能答应我们的条件，贫道跟金灯大剑请示一下，立刻就放人，你们看好不好啊？只能这样才能和解。如果你们说不要这六个人了，你们随便，那好，现在我就叫你们看着砍下他们的脑袋。这就是拿人质做要挟呀，这招最缺德不过。房叔安一看受不了了，因为老方知道这老六位那为了开封府都不要老命了，人家摊了事儿能不管吗？不管金灯大剑和萧德成提出什么条件，你得答应啊。他也顾不上跟别人商量，肉他蹦过去了，哎，好好说好说。我说萧道爷你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凡是我们能答应的一定满足。方爷你能代替得了开封府吗？太能了，我干老是领队的，我是他干儿子，我不能当家，谁能当家呀？你就尽管放心得了。好，那我就说我们绝不能强人所难呐。从贫道来讲，我不愿意打，杀生害命这是何苦呢？及早的把这个事情了结了，但是你们大伙不依不饶，逼着贫道才走上这条道。这样吧，我呢给你们1个月的期限，你们把这七星楼破了，把这六个人呢你们领着走，到了那时我跟金灯大剑夏遂良跟你们到案打官司，按国法也好按律条也好，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，我们俩算认命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1个月之内你们破不了七星楼，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。我们是先杀了这六个人， 而后要求你们抱着脑袋滚出三仙岛，你们不配上这儿来。什么峨眉大剑呢、啊、什么少林名僧呢、啊、通通都是狗屁，扫你们也得扫死，修也得修死。哎，方爷，这条件不算过客吧？敢答应不？大伙儿就知道，他能限令一个月破楼，不用问，这座七星楼是非常难破。要没有特殊的地方，他不可能拿七星楼打赌。这房叔安呢，脑瓜一热，也没跟徐良他们商议商议，他就做了主了。你等等，我说你说什么？给我们多长时间？ 一个月。 太长点儿了，谁没点事儿？在这拖一个月，那多犯不上。 不行不行， 哦，你说嫌长？ 对了。 用不了一个月，那么20天怎么样？ 不行， 太长了，20天黄瓜菜都凉了。方叔安，那么你说几天？ 我说呀，顶多10天吧。 怎么办啊？10天之内，我们大破七星楼，救这老六位。救完之后，你们两个人跟着到案打官司，对不对？ 对呀、 啊，方叔安呐、啊，咱们可是讲的是条件，在场的人都听见了，说话可得算数，口不应心，那是被天下人耻笑的，是被武林责备的，你懂不懂？ 那当然了，红嘴白牙说话能不算吗？大丈夫吐吐沫都是个钉。 一点都不能更改，10天之内。 嗯，不过我还有个要求啊，这10天之内，你们可不准难为这老六位，给点好吃的，好好服侍服侍啊。如果没到期限，你们要暗地之中下毒手，把这六位给伤了，这笔账咱可没法算。 姓方的，你放心。那么我要不领你们来看来，你们也不知道这六个人被压到这儿。我早就把他们杀了。既然叫你们看，我们就没有心加害他们。慢说10天，就是一个月，我们也照常服侍。可咱把丑话得说好了，得讲清楚了。过了10天，我说话可不算了，那是非杀他们不可。 那好嘞， 一言为定。哎，我说金灯大剑，你听见没？这萧子成说这话能代表你不？自然能代表，他说话跟我说话是一样的。 好嘞。 房叔安说完了，扬起大脑瓜，冲着楼上的老六位， 哎呀，我说六位啊，你们可受了苦了，这是好人多磨难呐。不过呢，现在也有了希望的，是方才我们打赌击掌，10天之内一定把老六位请回去休息，保你们平安无事，希望你们咬紧牙关，再熬过这最后的关头。怎么办吧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来日方长，等着把你们六位接到家去，咱们再详谈。咔吧， 但见七星楼门窗一转，整个都封闭了，楼上的人踪迹不见。金灯剑客下遂良、萧德成、昆仑僧率领众人回归三仙观， 老少的英雄回归招商店。走到半道，方叔安问徐良：“ 孟干郎，刚才我代表您跟他们交涉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孩儿还算有两下子吗？” 方叔安话音未落呀，左腮帮子上就挨了老心儿一巴掌，啪！ 我的妈！哎呦，苍蝇掉来打死我了！ 王八绿球球，就是你多嘴。我请问你，你光说十天破七星楼，你拿什么破？你能破得了吗？ 干郎，你别发火啊！包大人限令咱们一个月之内赶回开封，事在紧急，您说我不得缩短这时间吗？因此我才定为十天，我觉着还挺合适。您看你怎么还打我呀？ 王八绿悄悄的，就是你多嘴。这么大个事情，你也应当跟我们大家商议商议，不到商议你一个人就坐得住了。倘若十天之内破不了七星楼，救不出这老刘备，你怎么办？到时说找谁算账？ 白玉瑞过来了：“三哥，三哥，哎呀，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？ 我觉得舒安做的不算不对，在那种场合说话就是打仗啊，寸步不能让啊，只有这样才能狠狠打击金灯大剑和萧道成的气焰，我们能让步吗？ 老兄弟，那么你说这十天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？ 慢慢来呗。 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了。 三哥， 你也别宅怪舒安，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想办法。众人苦劝，徐良这气儿啊才消了一半。后来一想，我做的也有点过分，不应该打方叔安。其实这大脑壳也是好心，徐良没有办法，冲着方叔安一笑说：“我打你，你可不要生气，我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。” 哎，干老啊，您打的对，我是您儿子，当爹的有几个不打儿子的，这叫教子成龙啊。 您打的太对了，不出气儿，这边 您再给我来一下。 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，一看方叔安呢还怪孝顺的呢。 就这样，大伙回头招商店，徐良赶紧吩咐把后面几间房子全腾出来，让女剑客居住，男人全都集中在前院。又告诉厨房专门准备素斋素饭，碗筷务必要求干净，大伙谁吃得下去？全都集中在前屋，把门关上，围坐在一起探讨这个事儿。空气十分沉闷呐、陶福安低着头眯缝着眼睛盘算这些事儿。陶老侄子，这座七星楼肯定是非常难破，如果苏护大意破不了，不但救不出这老六位来，破楼的人也休想活着回来。哎，大家正在屋里头发愣的时候，火气在外头敲门，棒棒棒棒棒棒。白玉瑞靠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，把门开开一看，是开店的伙计。什么事儿？白大爷，您出了一趟，有人找您。 找我？ 对。白玉瑞回头跟徐良说：“有人找我，我出去一趟。”徐良点点头。 玉面小达摩慢慢的出来，轻轻的把门关上，一直跟到账房。谁找我？方才有个老头，我瞅着挺眼熟，好像上这儿来过似的。那老头说有急事见您。这老者现在何处？他说完了，他说上村口有片树林，在那儿等您。 哦， 白云瑞是艺高人胆大呀，也没带着护卫，就一个人离开季贤村，够奔小树林。一看果然那儿站着个人，见此人个头不高，压尾巾，一身短靠，英雄场脱下来卷成麻花形，斜背在身后，腰里挎着一把长剑，二目如灯，不过呢神色比较紧张，往东看看，往西看看，还不住的回头瞭望。云瑞发现这个人非常眼熟，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。白云瑞到了近前就问老人家，是您找我吗？哎呀，白将军恩公在上，我给恩公失礼了啊。哎，慢慢慢，我算什么恩公啊？您把我闹糊涂了。哈哈哈哈，白将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您还记得吗？前些时您正住的招商店，来了仨人找您，要跟您比武，地点就定在虎头崖。您到了时候真去了，结果您发现我们三位全被人家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。您不但没要我们的命，相反把我们救了之后劝说了一番，把我们给放了。当时我们三位报了名了，我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叫长青不老欧阳亮，一个叫托天换日欧阳芳，老朽不才，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走，我叫韩世佩。不，您想得起来这件事不？哎呀，白云瑞呼啦一下想起来了，可不是吗？怪不瞅着他眼熟呢。这些日这事儿啊，把脑袋都搞昏了，瞪眼想不起来。云瑞又一想，他是三千关的人，他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云瑞就问韩老英雄，今天你把我叫到树林，所谓何故？白将军，我这是来报恩来了。报恩？怎么个报法？白将军，我知道你们遇上麻烦事儿了，你们赶奔三仙观会斗金灯大剑夏随良，我们三位也在场啊，不过我们数不着，只能溜边儿。但是所发生的事儿、所说的话，我们全都知道。你们是不是打赌机长要十日之内破七星楼啊？ 对呀，你都知道。 知道。请问白将军，你们有没有把握知道七星楼怎么回事吗？能破得了破不了？ 这 白瑞一想，人心叵测呀，这个韩世佩是不是夏遂良派来的细作来摸实底来的？云瑞就多了个心眼，因此没说实话。要破不了，我们就不打赌了，既打赌 自然是有办法，是吗？白将军，咱们可得说实话呀，我今天晚上是冒险来的，我背着夏绥良不知，偷偷的离开三仙观，特为给您送信儿。您要跟我不说实话，您觉得对得起我吗？云瑞一看这个样子是真的。哦，那么请问韩老英雄，你是替我们担心，怕我们破不了七星楼了？就是。白将军，咱们长话短说吧，不管你们破得了还是破不了，我呢必须把实底告诉你们，你要好好听着啊。这座七星楼原来是有个人给摆的，要提起这个人来，大概你也许有所耳闻，人送绰号叫金炉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，孔老剑客，他亲手摆的。摆楼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三仙观藏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，所以萧道成请金冠道人给摆的。据我所知，这座楼煞费苦心呢，那里面的机关埋伏都是特殊的。别看你们过去破过不少消息埋伏，没法跟七星楼比。要没有图，想要破楼是势比当天。这金灯大殿夏绥良、萧德成也不敢随便进楼，走差了一步，分身碎骨。那么据我知道呢，金冠道人摆完这座楼之后不到三年就走了，到哪儿去现在谁也不清楚，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上也不得而知。他临行之时把七星楼的楼图一式三份，他本人带走一份，还留下两份，给了谁呢？给了他俩徒弟。他大徒弟人送绰号妙手乾坤镇西洋，叫罗玄、罗子珍。罗大爷住的离这不远，就住的雷州代管海康县的县城。另一份图给了他二徒弟，叫五星昆仑子公世良、公大剑客。这些事我全清楚啊。你们要想破七星楼，找金冠道人恐怕找不着了，但是要想找罗玄、罗剑客好找，到海康县就能找着他。当然了，你们有没有交情，利用什么办法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除了此人之外，想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，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，慢说十天你就是十年也破不了此楼。白将军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，如果有半点虚假，皇天不佑，临危我不得善终。我觉着我无恩可报，只能向你们透露这个消息。我还得回去，要回去晚了他们必定怀疑。白将军保重，祝你们早日破楼，快去海康县请罗玄，再见。说完韩世佩三晃两晃踪迹不见。白玉瑞啊不住的点头，心说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 如果当时不是把他们给饶了，焉有今日啊！看来韩世佩还是有心之人。白玉瑞如获至宝，一阵风回到招商店，推门进屋了。徐良一看白玉瑞面有喜色，出去的时间又不短，就知道有事儿。洛兄的，有什么好消息不成吗？ 三哥，您猜着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咱们有办法破楼了， 是吗？你跟大家讲一讲。 白云瑞就把刚才的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，顿时空气为之一变，都高兴了，就好像把楼破了似的。方叔安一拍大腿，怎么样，我就要么这差不多嘛，所以我才打赌机长，你看当天就见效，好消息来了，把姓罗的请出来帮咱一破楼，嘁哧咔嚓三下五除二不就完了吗？话音未落，徐良在他脑袋上又给他一巴掌， 老实点。 是是是，孩儿我又错了，我看你高兴的过分。你认识罗旋吗？ 不认识。 你敢保证到那就把人家请出来吗？ 那谁敢保啊？ 还是的，坐到一旁，不要张牙舞爪。 哎，是了。 方叔安摸着后脑勺，蹲到墙角去了。大伙一商议，事不宜迟，明天就得起身。无论如何得把这罗旋得请出来，再难也得办到，谁去？ 要按理说办这事儿徐良最合适， 可徐良呢是领队的，千斤重担在肩头上压着，他离不开。白云瑞提议，三哥我替您去一趟，只要您相信。 方叔安又蹦起来了，人老叔啊，咱爷俩是枣木棒槌一对儿，您走哪儿能不带我吗？干脆我陪着您。大伙说行了， 让舒安跟着万无一失。云瑞一旦有想不到的事，舒安还能给帮忙。就这样拍板定下来，一夜晚景无话。到了次日平明，白云瑞和方叔安饱餐了战饭，带着应用之物跟老少英雄告辞。徐良一直把他们送到码头，拉着白云瑞和方叔安的手是再三嘱托，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在三日内必须得回来。云瑞点头，三哥您放心吧，我们不把罗旋请出来，绝不回头来见你。 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害怕。是不会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流着眼泪，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 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。